D100 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八月十二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5今朝早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首先有啲交通消息报告一下先啊由于受到呢个突发事件影响啊弥敦道向尖深水埗方向近呢个窝打路道对开一段中慢线要暂时封闭㗎吓上次比较车多龙尾后面嘅金粟街另外九龙城联合道向返九龙塘方向近呢个牙前围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分后面的太子道西的好了各区车龙告示打到过海去到这个汽车会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暂时未见龙尾出现的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呢这分钟和落湾仔都是畅通的西区干落到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排分到嘉惠广场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就开始车多见到啦吓。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小沥源噶吓。哇，呢几日嘅天气真系热到爆炸噶吓，唉，无论日夜都系焗到咁啊，最惨嗰啲住劏房嗰啲啊，阴公。嗱，有啲组织咧，上个月咧就啲环境劏房啊做个测试噶吓，唉，发现咧如果冇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一个下昼下 check 咗啲观塘咧，一啲劏房户，结果嗰啲气温点啊，更加去到35.7度啊吓，比天文台发出嘅温度咧吓高咗5度有多噶吓。啊，点解咧？有调查就话，因为咧有20多万个家庭啦，为咗悭电咧而唔开冷气啦，或者因为贫穷啦，根本就冇呢个基本设施，咁啊结果啲温度啊上升到爆，特别系隔篱左右一推开，你知啦，劏房啲全部旧楼嚟噶嘛，系嘛？隔篱户对隔篱户搵支晾衫竹啦，怼过去都掂到嘅，咁人哋开冷气，咁啲热气咪逼到埋嚟爆咯，系咪啊？诶，成日都话噶，唔该各位啦，真系几热都好，你都要吓关心一下侧边嘅老人家，佢哋可能咧冇。话冷气啦，呢个唔使讲啦，系嘛，风扇都冇把噶，系嘛，你关心下佢哋啊，俾杯水佢饮，唉，关心下佢，咁啊，可能真系分分钟啊，够屌同命都唔顶噶吓。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百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小一面试的时候父母和小朋友怎样准备怎样分工合作呢星期四下午5点梁家权请来资深社工及儿童心理学导师苗成长教室 Michelle 主持父母教室小一面试锦囊为你小朋友作面试最后冲刺父母教室资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提供 你有你讲我们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呢、这个特首办居然喺个网页里边咧就所谓吓、公布指引，咁嚟到做一个咁坏嘅先例。喂，静静喺个网上边讲咗啦，喂，你冇睇咩？你唔知咩？连一个正常嘅新闻稿，佢通知传媒都唔做，而只系咧喺佢嗰个网页里边，哇，真系非常低调啊！哇，呢都几得人惊喎！而家去到 基本去到冇规冇矩，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晚上8点 D100 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上任一年来来过元朗包括天水围十几次应该讲是微服出巡十几次失驚無神我說要去元朗魚塘跟太太賣魚跟太太來元朗吃咖喱來元朗去粥粉練飯譜吃飯帶個女兒來圖書館我們的警隊他們執法維護治安維持社會秩序他們的態度是持平的是中立的是不偏不倚的還有依法辦事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兼汉、黎则粉，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八点十分。 诶、hey, ，早晨啊，早晨大班。哇，而香港多咗个皇帝。 而家大家听紧嘅系D100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咁啊，而家正在进行咧，通过互联网上咧，正在进行咧环球视像广播。嗱、我哋嗰视像系统咧就未完全发挥到个功用嘅。本来咧就我哋唔预备咧喺。即是样样嘢准备好之前咧，就用视像嘅。但系信众要求，因为撞到好多听众啦，听众啦喺啲开放日咧， 咁都要试下。 大家都话唔系啊，中意睇嘢嘅原来佢哋。同埋有啲人咧系因为咁样可以喺电脑度听嘅。 哦，咁两个人啦，你喺屋企喺电脑啲咪可以睇咯。 佢睇住咧，咁 你翻工嗰啲用。 咁我哋 收音机听就 变咗就电话听应该睇唔到。未准备好，虽然未准备好都。开咗佢啦，咁亦都因为近嚟咧嗰个 traffic 啊，即系上网听我呢个 D100咧，多咗好多人啊，咁呢个 streaming 咧，即系呢个视像广播咧，都可以分担咗一啲容量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由今日起咧，所有节目都有视像噶啦，但系呢个唔系我哋。D100心目中的视像广播这个不是那个效果来的。将来的效果是可以跟听众互动啊同埋可以即刻有图片啊出现的。咁啊个未入正题之前呢就多谢啲听众呢礼拜六嚟我哋呢个开放日啦。咁啊人数呢就比上个星期日自己有开放日呢少一啲嘅。少一半到。 星期六唔系自己有嘛。 咪少一半到啦，因为礼拜六 就系唱歌嘅啫嘛， 因为礼拜六好多人唔得闲嘅，咁亦都 有啲要翻工嘅星期六， 啊，好多人要翻工，咁包括捐款在内咧，我哋亦都有大约十几万嘅收入嘅，咁啊多谢啲听众啦 ，Q 仔，唉，而家香港多咗皇帝，好似正话你咁讲，突然间，而家我哋先知道咧，失惊无神。 吓咗赵琴啊！失惊无神， 失惊无神，微服出巡啊！去食咖喱啦，去图书馆啦，去食仲有咩？佢就话除咗食咖喱，仲有咩食啊？ 食咖喱，去图书诶，带个女去图书馆，去行下街咁啊，都唔知 听多次啊，听下，我哋要听下啲皇帝点样讲嘢，因为咧， 佢系乾隆， 因为喺古代嘅时候咧。其实 Q 仔你中文最厉害的在这里起码我们两个里面你最厉害的那个微服出巡的意思呢当年呢皇帝呢你是没有机会见到他的样子的即是不准见的其实除了文武百官呢见过皇帝之外呢 皇帝不会认自己是皇帝 一般人呢你不可以见到皇帝见到皇帝分分钟惹来杀身之祸所以才有一件事叫微服出巡嘛即是他出巡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个皇帝嘛。大家看电视剧都看到啦带着那些贪官污吏带着那个什么纪晓岚啊。 不通常调返转。 这个还有那个贪官 那个手。 王坤是吗 王坤嘛。 王坤啊那些周围行。喂扮公子哥儿。 不通常调转。通常就要找个随从就扮即是扮个。 扮老细啲他仲要自己。 皇帝调返转就扮个书童的。 咁所以先有样嘢叫微服出巡啊嘛，微服出巡嘅意思有冇人认得你？ 唔知系边个嘅。 啊，咁你梁振英，你系人都认得你嘅衰样啊，难听讲，你去到全世界化灰都认得你啦。你有咩可能形容自己系微服出巡嘅？跟住失惊无神，做特首去失惊无神，你睇下几得闲咧？失惊无神，中意食咖喱咪走去元朗咯？失惊无神，中意咩啊？去图书馆带个女。我而家先知道， 冇乜咖喱食。 我而家先知道啊，全香港得一个图书馆嘅人，就系元朗。我哋都要去行下啦。 可能元朗图书馆系等得最多。 大会堂图书馆唔去吓， 咪可能你查一 查最大嘅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唔去，失惊无神走去元朗图书馆做咩？但系个女好大个噶咯。 咪大斌，你知道啦，即系梁振英上次选举之后出咗本书噶嘛？可能元朗图书馆系最多系嗰啲本书，可能收获得最多。 不是的即是他在那里乱噏即是我都不需要研究他说什么其实在那里狗噏。 有没有听过特首说我失惊无神走去元朗微服出巡这就叫微服出巡我们听听究竟去元朗做什么鬼我想听多一次我告诉大家我上任一年来来过元朗包括天水围十几次 应该说是微服出巡十几次 我身边的警察最清楚, 失惊无神, 我说要去元朗鱼塘和太太卖鱼, 和太太来元朗吃咖喱, 来元朗去粥粉面饭铺吃饭, 带个女儿来图书馆, 哇这个特首买鱼就去元朗大佬你问问警察就知道了想想一个特首浪费公帑在办公时间 去买鱼陪老婆陪女儿去图书馆去吃咖喱失惊无神 这叫微服出巡 大哥你说庆不庆 一个人当自己是皇帝大文字以前你做行政长官或者以前是港督其实都有但问题是不用通知警方最多带一个保镖最多带你老友经常去 去新界找食物那些叫微服出巡曾蔭權過去星期六星期日如果有時間他就會去粉嶺別墅休息的他就會去紅水橋你要知道大家都介紹那間茶餐廳喝奶茶吃牛腩麵 接著去這個米店看著但不會失驚無神去買魚失驚無神帶女兒去圖書館大哥如果你聽了很簡單的你聽了之後你會有個錯覺以為女兒很小你會不會帶你的兒子去圖書館你洗你帶他自己去不是你有一件事是矛盾的如果你微服出巡就不用通知警方他要失驚無神下去警方要派人去 保護他就不是微服出巡他可以駁你我們不需要理他說的東西他可以駁你說我問警方問我的資科問我的副官因為他出去他帶了副官副官是警司最近被人判貪污的黃警司他是副官嗎曾經做過副官他不是做副官曾經做過特首副官副官是警司級的接著尾的資科有幫辦 有沙展那些全部都是資科精英跟著特首跟著可以用電單車開路 電單車開路有些叫Escort 專門是Escort 即是保護開路Escort開路 他可以這樣說但當然立刻通知當地警方當地警區當然要派人不是你去買魚吃咖喱這些全部是私事因為擾民你還說你微服出巡這些私事是不經常要這麼大進展他主要的原因是想討好那群元朗那群一腳牛屎那群牛屎飛、鴨佬還有一個白燕仔看到現在連紅衛兵都出賣了 我本來不想說小朋友如果大家只看TVB新聞片 你擺明是啦小孩你玩政治就政治學你這樣說好像那個警司一樣說我從來都不參與政治你何必擺個小孩上桌子擺個小孩上垃圾桶上面不是桌子你擺下垃圾桶其實根本一手握到垃圾桶上對不起你成便你成便站在垃圾桶上面他最適合就是握到垃圾桶上最蓋上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 又扔瓶又說髒話你不要玩歪了年輕人你何必推個年輕人出來你推黑社會出來就推黑社會出來戴好罩你明明昨天黑社會也有些十四八歲的年輕人未來接班人你明白嗎我告訴你昨天大家聽完梁振英這樣說我有些朋友 本來都是那些從來不參與政治的就是劉景思說的 我從來都不參與政治的現在都逼了出來反感對梁振英昨天說的反感為什麼呢禮崩樂壞將香港的核心價值全部侵蝕了你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你怎可以說人即是說一些市民說去報廉記或者報案即是說李鵬飛要出來道歉你現在就叫人說張振遠林粉強清白因為廉署沒有立案調查他們第一查了但沒有足夠證據沒有立案就沒有立案調查不可以檢控問題就是什麼呢你看到的心態他就是君臨天下皇帝的心態 以前你都知道你擊鼓鳴冤先打30大板的你明白嗎因為你浪費他貪官你吵醒他可能在吃咖喱去元朗買一條魚煮給他吃大哥你真是擊鼓鳴冤拉進去先打30大板什麼都不用說打完才說現在這個梁振英就是這種心態第一任何人 林鴻都說過當年關於僭建那件事他都作過幾個人出來證明有幾個專業人士證明屋是符合規格的後來張振遠在電話告訴林鴻你叫人出來作證就行了張振遠說其實沒有我們作出來的你怎知道這個律師不是作出來的 我的問題就是這樣說的你給我一些指示他可能只是說你跟我搜集所有案例支持我不告他的理據都可以的不是倒轉頭就說你跟我搜集所有證所有案例支持我告他有兩樣東西來的 喂,大佬做顧問,等於那個文學局長,當年那個英國來個專家的洛基就被他罵了。你不亂說話,你只是跟我說,一年每日68班機在香港到跑到做到,其他事你唔使做了。因為袁國強好易察,因為那個事件呢,佢唔會回答㗎嘛。係嘛,唔需要向你交代細節。以前交代的,以前有話同邊個大律師攞過意見㗎嘛。 好像是特別的完全沒有公佈你用納稅人的錢你請了誰的大律師給意見你都告訴我你幫襯了誰起碼我將來請律師我都知道這個人在想什麼都知道立場是什麼還有這個梁振英會不會太過早下定論關於這個張震岳的問題譬如現在你這個新聞交易所裡面拘捕到人涉嫌這個所謂偽造文件你怎知道 跟阿張議員一定沒有關嗎現在問題就是現在我都不理這件事現在你梁振英很高調地走出來說不希望ICAC我們會拿去爭辯聽是不是這樣說他說不想ICAC成為政治打壓工具道回頭意思就是你ICAC就不要動我的你不要變成政治打壓工具他道回頭說現在我們很擔心 就去變成東廠聲所打壓我們現在香港很多人擔心這個廉署變成打壓我們原來他都害怕他就說我們說沒所謂我們傳媒也好我們多口人也好政客那些所謂泛民的政客也好搞事的人也好 就很害怕ICC成為政治打壓工具嘛 我們說沒所謂 我們是害怕你這個政府利用ICC去打壓反對派嘛 但是現在他講的就是大鑊因為他是老闆你要記住你要調轉來講你要記住廉政專員向誰負責廉政公署只是向一個人負責就是特首如果他出來說你不要做政治打壓工具意思就是你不要用我來打壓我的政治任命官員你不要打壓我尤其是我被人查他根本沒有資格說話他幹嘛查因為他昨天出來說為什麼這麼怒氣呢 沮喪我們就說你這個特首直接走出來第一就說我是皇帝我名副出巡他有鋪排的他就告訴香港最大我是皇帝來的我作主一言九鼎我是天子第二件事我現在告訴你ICAC你查劉夢熊那件事未查完還在查你梁振英你怎可以去喝廉政專員公署你說什麼都不對的 這件事又糟糕還有一件事將香港整個制度倒轉了監警會現在最好笑的一件事你有七百多現在我不知道有多少投訴監警會不會就這件事開會了一千個投訴當你有一千個投訴去Capco警察投訴科就著這個劉警司全部都是集中投訴他的一退休前休假二 關於出席旺角的政治活動引起差不多接近1000個投訴 你Capco都未處理 監警會也未處理你已經走出來說不是政治活動你定了性了這個劉達強沒問題那查什麼那就解散了所以我說不如解散了監警會 解散了Capco啦 以後不用查了第二個是在恩滋擾警方怎樣是嚴正執法現在的問題逐樣說你講監警會這件事先說投訴其實梁振英是一個很蠢的人我一會兒分析一下我給你內幕你分析一下為什麼這麼蠢不是蠢的你知道梁振英從來都不蠢的他如果有些耐性他等警察投訴科監警會 尤其是監警會現在都叫有些公信力你看到翟兆棠主席多威猛他打算不撈他走出來說人對特首不滿就將不滿投射到警察勸人不好今早翟兆棠又去 香港電台的，我們聽著的，如果有什麼說的什麼我們都會轉述的。如果監警會和CAPCO出來說劉達強沒事的，那你不是有公信力，為什麼你這麼快出來說？現在你就怕死說不切，你但問題他不知道這樣是傷害了CAPCO 其實他知也不理，因為其實真的不關監警會獨立性， 其實他不是，我跟阿澤主席談過，他要是投訴科裡面分了類之後認為關你事才交代監警會，我們就算不關我們事我們都可以說要查，現在反過來監警會被人投訴，秘書，監警會就要理你，一樣玩一樣，你分析給聽眾聽，現在你懂這些聽眾不懂，你不要經常懂，你懂這些聽眾就懂，大哥你很厲害的，叫你知道什麼都懂，因為投訴劉達強退休前在休假前參與政治活動，這些不屬於投訴範圍來的， 這屬於公務員事務局和公務員手段，警方通例，所以其實真的不關監警會事，所以等你停一停，等監警會出來說這件事不關我們事，或者你就跟回政府的指引去做，你怎麼這麼心急，但他這麼心急有理由，我一告訴你為什麼，現在很嚴重，我有一個內幕給你聽，因為已經疾病變了，阿通 夠鐘沒有？隨時你得了。D100，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Holy Man。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8點32分，這分鐘繼續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跟進一下九龍城聯合到向九龍塘方向近牙前圍道的交通意外，依然未清理好，龍尾在外面的九龍城迴旋處都挺遠的。意外同時影響到反方向向回泰子道西，比較車多，車龍去到杏林街，塞緊車各位麻煩盡量忍讓，各位看回外面的交通情況。 告示打道过海湾仔、云龙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就围绕落桥位，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不错时间上早，两边都暂时畅通。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这边比较远，中山纪念公园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分到油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桥位都车多的。 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明岸大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到浸大国际学院。 现时温度摄氏28度， 相对湿度81%，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5至45， 属于轻微至中等， 路边监测站45至70， 属于中等至偏高。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日间天气酷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 新界再高1-2度， 吹和缓的东风。 展望未来2-3日有狂风骤雨， 風勢增強，各位就留意了。真的說起689真的火都來了，趁這個機會鬆一鬆，做什麼鬆一鬆呢？就是多謝星期日來到我們D100參觀的各位來賓，他們很開心，坐在直播室，帶著耳筒拍照，一起有份開麥克風，最開心的是唱卡拉OK，真的很棒。 跟我們大家一場，很熱鬧，沒有，小弟因為去了二號直播室跟林伯當席，跟你聽眾開麥克風說話，聊聊天。我是駕車的聽眾，我發現少了一個資訊，我很想知道是甚麼，有些安全駕駛的地點。這個安全駕駛其實是為什麼呢？很容易中招。明白，因為你知道我們的資源有限，如果資訊要跟那些的士台合作，要付出一筆。 你照照聽， 香港電台報交通就行了，你香港電台報完交通你撿人口水尾就行了，無所謂，最重要的資訊。時間就配合不到，有點難度的，不是啊，半個小時後他仍然會在這裡，怎麼會這麼巧，香港電台說完就收檔，沒可能的，所以你經常有些借口。 不要這樣說了大班你現在叫了這個很有用的這些慢慢講我們一個人你不體諒我就行了你叫同事聽著幫你只聽交通接著寫給你各個都有些工作做但不要緊慢慢講慢慢講這些個個都有事情做如果沒有事情做就是你真的說得對這個人一講一句話對個個都有事情做就是一百人要不就回來聽收音機沒錯 你說的是說一說這個沒事做那個沒事做是啊阿Q爺多謝你關照今早我衰多口你熱心我們D100你真的不了解我們人手的資源問題不要緊說開最重要是什麼呢我想說那天有位在女廁發現一部手機 看哪位聽眾留下你又不看Facebook 還請你聯絡IT Facebook 負責人跟我們說話這件事你也要看知道大班又不了解我們的工作量不要緊還有一件事你不說我了最新今早的聽眾就拿了一些茶葉給你大班叫你喝多些茶葉不要經常喝咖啡特別要通買上次有個日本女的聽眾也送了一些咖啡粉給你那我就放了給你你喝吧謝謝你我不適合喝咖啡 我從來不喝咖啡我從來不喝咖啡還有我的聽眾除了茶葉之外拿了一些火龍果和一些菠蘿是小型菠蘿不是炸彈真的吃得的送給我們D100所有員工很感謝他最後要感謝什麼呢就是一定要大班一會都要感謝一次就是我們幫我們D100的這麼多位自己有義工兩個星期之內他們辛苦了真的阿通就萬分致謝很感激 大班哥好像那天插旗下面有些小風波可不可以說一說下面什麼插旗 我們D100的旗 這個數碼港管理公司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當然是地產商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是良粉背景總之經常卡住我們做事因為有人阻礙義工阻礙人這個擺設旗又不行那個又不行 又拍我們義工的照片我就走下去拍回去然後我說我就是要放在那裡那怎麼辦走了去後來就平息了就是欺負我們義工大班出馬就沒問題了沒有靠惡的真的靠惡的其實也不對的因為那些都是打份工的不過問題是受指示 但受指示也不要做一些地覺得不應該如果我們作為一個租戶我們有開放日 有咁多市民你知道平時水淨河飛水淨河飛水淨河飛我就水淨河飛我哋啲我哋講慣嘅啲冇所謂啦呢啲約定俗成我係啊王庭之信徒就唔係何敏會信徒你呢個鬼影都冇隻嘅我哋幫你搞event即係搞呢個慶典 業主是非常之開心的但是管理公司你要不就配合我們你派多幾個你們穿制服的員工告訴人哪裡可以去看這個哪裡可以看這個哪裡可以去參觀這100個正式路程在哪裡你又不告訴人你哪裡有人都半個小時找不到你知道這裡的設計這裡是很漂亮的但開過一件事最缺乏的你知不知道做了警察那麼久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最缺乏路牌 全世界你講了一半全世界都有一樣東西一種專家 就叫做Science的專家 專是設計指示牌包括路牌是一種專業訓練來的香港沒有這個職系所以看到路牌我告訴你你試試我那時候在廣播道在商台做我想去西瑞如果跟路牌走你一輩子都去不了你試試你跟路牌永遠過了你才知道所以經常發生意外其中一個跟指示有關收到數碼港也是你那些大商場也是反而譬如像Landmark、太古廣場那些是做得好 就算IFC的路牌也不好 你人省這些錢他不請專家回來設計你來到數碼港永遠找不到地方 所以這是其中我們一個原因來的，知道人家走來找你尋仇都找不到，為什麼找我，為什麼找你，你仇家多些，大班。這樣IT部的同事通知，其實是兩部電話來的，不關事的，一部就之前有Facebook，有人留言，另外一部呢 型號牌子我就不說了，免得出，最重要是PM給我們，寫了人家Sony電話，Sony電話，Sony電話留了在女廁，有兩位聽眾女聽眾分別在這個女廁遺失了一電話，我們只是撿到一部，另外一部 我們只是撿到一部，另外那一部跟我們報失的那個跟我們撿到的那部型號不同，所以還未找到，明白，我們只有一部在手，如果那個不見了，如果大家撿到當日撿到電話的話，送回來給我們，我們交給警察聽眾，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拿去警署，沒錯沒錯，可能有些好心人，又兜個大圈，拿去警署，你知道拿去警署 我現在自從689這麼差，警察都知道你去到警察分分鐘給你火機撻了，試過了，不是沒試過的，有沒有撻過，當然有些事幫忙說會公道，因為太不得閒了，他答應就拿八九，所以你去報案都沒用，很麻煩，報案已經被人罵，是啊，你要道歉，他們都打了大板，真的以為自己皇帝，好了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我上任一年嚟嚟過元朗，包括天水圍十幾次，應該講係微服出巡十幾次。 失驚無神，我說要去元朗魚塘跟太太賣魚，跟太太來元朗吃咖喱，來元朗去粥粉、練飯舖吃飯，帶個女兒來圖書館。我們的警隊，他們執法維護治安、維持社會秩序，他們的態度是持平的，是中立的，是不偏不倚的，以及依法辦事的。 風波雷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漢、黎則粉。早晨，早晨，8:46，大家仍然在聽的是《風波雷茶杯》，今天我的拍檔就是Q爺黎則粉，林毓華就放假，有事假，事假一天。 今天我們預早張揚預先張揚擺了一些題上去說今天作為我們風波的主題。第一，梁振英昨天微服出巡，梁振英你聽到剛才說話的語氣，你有什麼感覺？他不就是唯我獨尊，真的整個浪費？我有一個不同看法，我覺得是完全沒有信心。你聽到最後那句依法辦事， 好像那些人吵架，他是沒有信心，不要說皇帝，我想他都不是那個意識，他是沒有信心，不要說一個皇帝，你就像一個市長、一個特區首長，說話的態度不同。不過你又說得對，為什麼呢？他昨天很明顯，其實事先已經跟地區的民建聯或者元朗那些地方都量分、安排了。 第一他不敢在正門進入，在後門進入，一進去就拿紙出來就寫好了，那些文膽就寫好了，照讀，這是今天的宣言，除了說支持警方又下令要清算林老師之類的事，定了事了，他擺明一去到，其實就不是跟他以前來說，以前做show就下去就想著 扮演拿個拍子簿拿一支筆記下一些意見接著不是接下來其實是表態的純粹其實看到他的身體其實第一我就有興趣他說什麼我沒有興趣但問題就是你看到他是怯虛怯就是他要搶著說話是不是都先發制人相對地平時梁振英說話速度快了很多你看到的他平時是氣定神閒很多東西突然間去到最後一句很特別的依法辦事 即是那些古惑仔即是那些很怯的人即是我現在I got you即是我要快過你你明白嗎你經常說我不依法辦事我就要講依法辦事你看到的第二件事我又覺得他如果就算這樣安排都是不對的你動員了這麼多人力就搞一場這樣的表演我覺得他是差如果我是他既然要做表演為什麼因為兩個做法 你就200好像200多張票全部派給自己有最好關門說什麼都可以但又不是他又要扮演有些反對的聲音反對派得拿到十輪亞張票進去等你作為少數裡面都發不了圍你有什麼事就趕你出去終於趕了 快必出去,快必,慢,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必,快 他快必出去了另外你也看到他有備而來一班人全部戴上口罩全部準備挑釁你他動手的準備打架全部準備打架但梁振英說的第一微服出巡他已經當自己是君臨天下了已經成為自己的皇帝第二件事你都看到他那種心態你從來沒聽過一個特首會這樣說話我失驚無神就下來元朗吃什麼買魚吃咖喱粥粉麵飯陪老婆買魚帶女兒去圖書館失驚無神隨時會微服出巡這種是一種皇帝心態 還有一件事你知道他沒有東西做的如果一個特首敢認告訴別人失驚無神就會走來元朗走這麼多地方去你要吃咖喱很近他根本就已經有廚房煮咖喱給他吃再近近地走去差館咖喱最好吃買魚 香港仔魚市場都近過元朗元朗買魚出名的嗎買水鱷魚什麼失驚無神為什麼呢我們現在有皇帝的心態以前皇帝後宮佳麗三千慢慢後宮佳麗就不知道皇帝何時來寵幸他他喜歡玩突擊他就失驚無神殺到來<笑> 你沒以為皇帝武道皇帝隨時來搞你你有沒有跟那些太監在搞事他不是失驚無神你叫失驚無神去圖書館帶女兒你做特首失驚無神還有那個女兒怎會用你帶她去圖書館那個女兒在英國讀書怎會來香港看什麼圖書如果要真的看珍藏的圖書你就去香港大學你看那些文物那些我相信那些大部分時間都不在香港 怎麼失驚無神連這件事都是亂說可能都沒有這件事從來都沒有這件事你亂說就當秘笈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就著ICAC那件事 他就心心不憤被人動我的人一個林粉強一個就是張振遠你就去廉記告他現在廉記不拘捕他們你吹嗎這樣的意思 倒回頭,麻煩你道歉 作為一個法治的地方每一個市民都有權去舉報其實廉記一直以來的宣傳都是鼓勵市民去舉報甚至匿名都可以大家都記得電話號碼由小到大都記得這幾個號碼26360現在當然要加了號碼在前面變成 225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622 ICC做什麼幾時輪到你出聲他可能記住林夢雄那句話你記不記得林夢雄就叫梁振英不要用廉署做政治工具打他你記不記得他不是告訴ICC你不要做政治工具打壓梁振、林夢雄我們就怕我們說東廠西廠現在也是事實是有這樣擔心我們叫ICC不要做政治工具有理由 但當你管ICC的人出來說叫他不要做政治工具而你本人又是被調查的 絕對不正確的好了說到警察那裡最好笑是有人吹口哨他數回以前那些事情吹口哨判了監咬人那個就是說那個小妹妹寫文年的小妹妹無端端不准保釋那個葉敏華還有一件事不是他說的那些你要記住 警方是不會容忍的我現在想問梁振英所以聽話大家要分析如果那幾宗案是沒有拘捕人沒有告到的甚至去到法庭被法官放了全部定罪你這樣說還可以成理由警察過去很容忍有人吹口哨有人咬人有人什麼都沒有告的以後我們不再容忍了 你可以這樣說拉了的全部定罪案的不是定罪案那何來容忍才行大家對法官的判刑都不滿意所以你何來容忍你明白嗎所以他說的話全部是歪理你的你說什麼容忍最離譜現在教師是教育局管的教育局局長吳德典已經出來說這件事告一個段落他割了一巴 不可以告一段落他現在命令教育局長要開路查林老師現在要趕盡殺絕一個特首出來動一個女流之輩一個小教師你想怎樣就解僱了他你覺得他這件事是否故意用來討好那班惡形惡狀的警察他不需要討好的 因為他的問題是警察，警察要撐警察，警察那裡一會兒說那你為什麼一個特首要開到聲你有沒有聽到美國總統或者當然你說美國總統是抬舉了他任何一個市長、紐約市長彭博不會走出來他最多走出來罵的士路的士路是一個群體不是針對一個人的嘛是吧 喂,冇人會咁做,你俾人覺得你係趕盡殺絕,你全香港最有權嘅人。老實講,如果你逼死咗林老師呢,我都唔知佢點樣交代。啱啱用返個標準,佢又話你走去投訴啦,即係而家證明冇事啊,林粉強啊,同埋張振遠所以應該向我道歉。喂,如果將來呢個教育局開咗file之後,查完之後呢,證明呢個林老師呢, 其實不是那麼大件事是不是梁振英應該向我道歉這個梁振英一輩子都未道歉過他一輩子未曾道歉過他認為他一輩子做了一輩子從政了三十年是未做過一件錯事未犯過錯他是元人還不用你的毛主席他是聖人毛主席的三執分所以你連這個監警會的主席翟兆棠 資深大律師大家知道資深大律師怎樣是建制的其中一部份如果不是建制就不會做到主席了你想想他都走出來說因為香港人不信任特首所以將怨氣衝擊警察就勸大家不好我告訴你為什麼這麼緊張呢這麼緊張警察有料爆你知不知道現在是一件事 槍杆指出政權 現在的警察其實那些鷹派抬頭 警察已經去到失控了上星期擺了四個工會就去講數了四個工會見完在之前甚至乎曾偉雄都不敢說話這件事因為公務員事務局已經出來定性了退休前休假仍然是公務員退休前休假公務員仍然要按照公務員條例包括部門的守則 所以曾偉雄怎樣衰法他都不敢跟政策局對著幹因為政策局是管這件事的他還尊重制度但那幾個工會見完之後他立即出來支持接著到崔水娥林鄭英出來支持接著到梁振英出來支持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告訴大家警隊已經失控了 已經等於其實已經發生了跟當年廉記衝擊美利道廉記專員公署警察衝擊廉記專員公署衝突那一樣歷史重演明報社論就這樣寫明報社論已經說了當了這件事他說當日警察的維權行動 在旺角的事件中,警察維權行動 36年來,另一次最大規模的維權行動 他忘記了當年衝擊廉署 警察要維權,就是維護他們貪腐的權 不是,那時候不是貪腐,想不要追究 就是因為槍桿子是特赦 D100交通消息 时间早上9:02分跟继续通啊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看回港岛区告示打到过来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海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影响到西隧向中环出口位车多 九龍區公主渡過海龍尾就愛民村另外加士居渡過海就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回油麻地停車場那邊至於加士居渡向油麻地上橋位車多新界區思瑞出回九龍方向世界花園另外大學山隧道出回九龍排回浸大國際學院 跟老婆子女去買餸、吃飯、圖書館、逛街、看戲就叫做微服出巡 這真的以為自己是皇帝國王的新衣有份啦這隻狗狗是不是平時上班放工去哪裡可能是去一些狗公廁你知道啦這些人真的不是周圍去公廁去篤的一定是特別特製的慢慢安慰一下我得清楚一點不好意思早餐時間到了有聯絡了 Sony的電話手機的失主透過D100Facebook聯絡了他亦安排 交還給他大家的財物就保險得少少安全一點好了駕駛怎樣啊大班有看Facebook了終於不關事我看這裡而已人通知你還要人家通知你我忙的我有事做的為什麼啊大班正經請說你交氣交到足喂又交氣交到足你不要在這裡再扮死狗了 我告訴你人家聽眾真是相信的因為我在那裡蝦你你不要在那裡扮嘢我告訴你我在那裡反面你玩玩玩突然扮到好像死狗一樣有些聽眾很傻的以後我真的蝦你又以為你真的很多事情做每個人都有事做這裡我多不多事做你告訴人家你上班你說 7點3 你走了之後我還在不在那還沒死的我在那裡我是不是應該哭呢不是你跟我唱一支萬國人為首黑一下這一拉不用第二有些聽眾的白鴿籠之前要放一個影相機在那裡提示人前面有影相機這個就是想多些人 不想,其實都無謂都拍你們了 想大家都收慢一點,安全 不過做好節目就行了，你就做好節目，你渣男，多謝，不要緊，聽眾眼睛還好，不過你做好節目，中國聽眾明白的，你看這些就是老闆，真是，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 好憐憫。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上任一年来，来过元朗包括天水围十几次，应该讲是微服出巡十几次。失惊无神，我说要去元朗鱼塘同太太卖鱼，同太太来元朗吃咖喱，来元朗去竹粉连饭铺吃饭，带个女来图书馆。 我们的警队，他们执法维护治安、维持社会秩序，他们的态度是持平的，是中立的，是不偏不倚的，以及依法办事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兼汉。 黎則粉，監製黃德全、周鵬。拙劣的演員和無奈的觀眾，撰文資深傳媒工作者端木少華。台灣民間有兩句話描述戲劇在日常生活中的社會現象：演戲的人呆，看戲的人傻，以及歹戲拖棚。 前一句的意思就是台上演员明知在演戏，但就当真努力地演好剧中的角色，实在是笨。台下看戏的人亦都知道这个只不过是一场戏，但就足襟危坐，信以为真，傻惊十足，正是因为物以类聚，笨蛋和傻瓜共相成举，一出烂戏就可能是拖泥带水，以演戏的概念和操作看黎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他的团队过去一年的表现，实在是相当贴切。特首当然是主角，特区就是他的舞台，所有问责官员无疑就是配角了，但是在上台，顺序和舞台位置就有别，只要特首出场， 其他人就不能够僭越，抢走他在灯光底下的风采，配角的台词越少越好，至少就不能够圈分夺主，抵触他的话语，令到特首落不到台，功高震主，实在是官场大忌。前台和后台就可以交换自如，天下太平的时候，面对官场大小事，特首梁振英随时可以亲自出马，当然就是前台的焦点。 谁与争锋呢？如果危机四伏，他就可以匿入后台，不安排你出牌，或者举棋不定，又或者可以飞象过河，操弄大局，还可以拿手下当炮灰。一国两制其实是一个戏台，两组观众、特区、香港人民和缺席的北京高官，包括在香港的代理人，从董建华、曾荫权到梁振英，这个戏台的结构变化不大，即是小圈子选举。 戲碼亦都是大同小異， 包括有愛港愛國。 什麼時候觀眾就不會再假裝看戲？ 香港政治舞台之所以都是不堪入目的演員， 很大部分原因是觀眾的縱容， 逆來順受， 有沒有所謂的人民就有沒有所謂的官員。 我告訴你，Q仔， 現在警察就已經失控了， 你看到的， 就算星期六那件事出來之後，公務員事務局很快出來出聲明，因為有人要，因為劉達強就不承認自己是休假前，退休前休假，他認為只要交了一支槍，交了一支炮，交了一支cut出來，他就等於退休，所以他就可以做什麼都可以，為所欲為，所有警察通例都不是派在那裡。 因為警察通例都不是派在那裏，因為他已經沒有執行警權的責任，但是公務員事務局就很清楚說，你是退休前休假，你仍然是公務員，你仍然受公務員的守則、部門的守則約束。所以你看到保安局長不出聲，警務處長不出聲，但兩個都不對，其實保安局長應該第一時間出來撥亂反正，跟回公務員事務局那條拉，他一定要支持大家政策局。 亦都看到警察員是不對的，警察一定要保持中立，你怎麼可以說我休班之後去參加政治活動？你參加政治活動就立場，有立場你怎麼執法？所以劉達強說我有人權，對不起，當你有警權的時候，你的警權是大過人權的，很多人不懂爭論這件事，其實爭論很容易，警權是大過人權的。 當你一件事是大過那件事的時候，你還不需要少一件事嗎？兩項取，人權真的不是警察之一，警權是用來打壓人權的，如果將兩個權力的比較，永遠是whichever is higher，你沒有人那麼蠢，拿個低的那個好，給錢你，一塊大一塊小，拿哪塊？你警權是大過人權的，但警權我們經常說你不可以凌駕人權。 但當你有警權的時候，你就不是同時享有人權。有些地方，譶如你作為警察，你要盡量保持中立，你就不可以有，為什麼有警察通例？你為什麼不可以六四燭光晚會？你為什麼不可以七一遊行？你為什麼不可以幫民建聯或者民主黨拉票或者人民力量、社民連拉票？因為你將會，你要維持法紀嘛。 你要除暴安良，如果有任何事發生，你不理那個叫黃毓民好，那個叫做陳鑑林好， 兩個不對，我是民建聯，我就不拉陳鑑林，我是人民力量，我就不拉黃毓民，那不行的，所以要保持中立，我用最簡單的例子去比喻。毓民不是人民力量，即是這樣說，我用最簡單的說法，不需要說得太深入，用道理，那些是留給Q仔政治經濟學。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警察失控的。 現在很簡單，警察是很大怨氣的部門裏面，因為為什麼是真的，習主席是說得對的，就是說，因為現在市民對警員的不滿，其實真的發洩在警員身上，因為警員要執法，譬如你有抗議、遊行示威，警員是要出來執法的，往往是有市民，其實是有針對警員的，但問題，警察都要自己檢討一下，當日只是說望國，或者看最近這幾天，你如果想 上Facebook、YouTube看到很多這些東西，有人去報警官說那些清關社去阻礙人家發聯工表達意見的自由，完全被抓警察不理。當你警察執法不嚴明，不是中立的時候，你警察自然就受到抹擊。你昨天立即想一個例子，人家就流行了，你整班擺明是元朗的男生，每個人都戴著口罩， 你平時應該查身份證，然後就走過去打人。很簡單，黑社會大佬擺起酒又好，出殯又好，你就應該全部查身份證。昨天就應該全部查身份證。你戴了口罩，你什麼人來的？兇神惡煞。昨天你很明顯，你看YouTube影片，打完之後才拆出來表態，然後被你們走，全部都 那個問題是你要查身份證，還有我懷疑這班人，我們很多市民有個懷疑，這班人是僱傭兵，未必有身份證，可能是拿雙程證，你水客就拘捕，走下來做這些清關就不拘捕。 有新聞打人都不對，昨天好像是警匪合作，你明白嗎？警匪片，現在警察就失控了，警察內部是有怨氣的，現在那些工會，你看到的，工會經常，那些警察工會和所有工會都是被統治的對象，全部是被統治的。 你不是去全部變成愛國愛港的團體，現在這班人就走出來騎劫了警察，我不相信三萬個警察都是站在工會那邊的，我絕對不相信。起碼有個心理，我認為大部分都不是站在警察工會那邊的。因為大部分的警察其實說真的，不關你事，例如為什麼市民對警察有怨氣，我覺得他是執行上頭命令，同樣都失敗了。 你死是不肯開路就不讓你走，我就不相信是那些在現場的警察。那些是指揮官，是指揮中心控制的，那個總警司在那裡說開就不開，就不開。所以是，但問題受氣就是前面那班警員。還有旺角那件事，你看到有人被人打，有記者，你當然是膽敢狗的，你說是不是慶幸你作為市民，接著你無端端，你梁振英要幫警察。 你都要說公道說話，你現在是不是下令警務處長，如果你可以下令吳德典去調查林老師的，你也都應該下令警務處長調查那天為什麼有個人無端失驚無神，說被人搶槍，你明白嗎？現在我收到的料有簡單，現在這一班鷹派是支持葉劉淑儀的。 其實現在葉劉淑儀想槍幹指出政權，顯示他可以操控。他就可以跟中央說，你已經說了，他說第一，勇兵自重，他的出身，我先說出身，我政務官出身，我是公務員，我做過保安局局長，最重要是做過入境處處長，做過保安局局長，接著我推23條，出盡忍耐力。 被人揶揄，被人笑，甚至乎召辭官歸故里，我去英國，我去美國，史丹福大學，跟民主大師學藝，回來可以說民主有什麼能力，我起碼說得兩嘴，有這樣的底，接著我直選立法會，做過十大議員裏面之首，民望，非我莫屬，還有現在我 對公務員的運作，對中央政府的效忠，還有一件事，所有紀律部隊全部都支持我的，勇兵自重。還有以前的保安局局長，領導權，以前的保安局局長，這個李兆國，現在做了人大，是我的僆，現在這個黎棟國，黎棟國是我的僆，僆。 你李兆國是廉，白韻禄也是廖僆，湯顯明也是廖僆，現在所有的工會全部支持我的紀律部隊，我選舉的時候全部出來跟我站台的，寫我其誰，你那個編B，你最重要你不要只懂林鄭，只懂胡蘇仔，還有我是葉劉淑儀，我比曾鈺成，你想都不用想。 所以我明要出來，所以我現在說梁振英就好搶了中曬計，他已經出來撐警察了，他希望拿回兵權，現在兵權就去了葉劉那裡，葉劉現在走上去北京，告訴北京政府寫我其誰，兵，你明白嗎？所以現在整件事你看到被迫的，但看到之前大家不出聲，但現在四大工會見完警務處長之後呢， 立即警務處長要表態了，現在都不是警務處長，是警方發出的聲明。他正啊，他沒有說話，平時曾偉雄拎不及的，什麼拍影文啊，他說的什麼方第一上任就說天方夜譚，他能言善辯，他反而是沒有正式說話，今次他不說話，因為警方發表聲明，他始終都知道警例，他也不想被伙計，很簡單。 如果我今天走出來說你這班人可以去旺角撐警權的，撐劉達強的，你明天走去六四我怎麼管你啊？ 因為如果容忍的年輕人是叛變要入到他那他怎麼做警務處長雖然就這件事可能政治立場相同但他不會公開鼓勵對曾慶紅來說是不智的所以這件事很蹊跷其實這個倫敦已經很蠢你這樣下去就更進一步助長到葉劉證明我可以證明是應該用警察來打壓是對的 其實得分都是葉劉的問題是怎樣都拿彩的我又做行政會我還沒說他又是行政會議員多厲害還有一件事還沒說我有政黨你看到他這樣的精髓你看到他的底一個final這個東西真是厲害你明白嗎 問就得不能得學歷又行還有政黨支持有民意你不讓他做給誰做你想想他是唐英年之後你要服了他驚為天人唐英年就沒事了第一唐英年給他休息的地方唯一就是做世家你對比唐英年是隔代傳人陰點本來他自己壞的其實今時今日 大罪人那個千古罪人那個叫唐英年如果他不是這樣不長進他現在做特首我們就起碼都有口安樂飯吃起碼沒那麼亂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起碼不會用黑社會來搞起碼他都會有規有矩依法辦事你知道這傢伙不行起碼都不夠膽他也會跟公務員密切合作起碼那個香港那個 核心價值不會被查證起碼不會禮崩樂壞所以你如果要算帳就要算唐英年帳但如果要算唐英年帳其中一個人叫林鄭月娥還有一個明報這些全部要出來謝罪等於當年領匯事件一樣一個二個都要謝罪你看《今日明報》的報導 他就似乎不是站在CY那邊我們認為是不妥他都知道謊話他都知道謊話明報是只有一個劉俊濤的他亦就來明報都被明報都被明報還有他的讀者不會接受這些明報就來了兵變了沒有馬拉佬很簡單的他看到你不行還說你支持一個人你猜馬拉佬沒事馬拉佬是政協他沒理會那些大陸沒事那不就是找誰回來是準備支持那個人又不是那個人是甚麼 李什麼鬼李嘉明李嘉明是離兩個星期走兩個星期還回加拿大的他就回來看著劉俊濤你看到整個問題就是說你看到這個講回唐英年versus葉劉淑儀你唐英年是家底葉劉淑儀就是我是政務官打和了一個有家底的政務官 唐英年做過立法會議員但你是功能組別的我做立法會議員是直選的你唐英年是半途出家做官的你最大做的財政司司長你比較威風但我也做保安局局長就做過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做過政務司司長我就做保安局局長唐英年比較威風是做官就是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但我也做保安局局長最重要是我是拿著機密保安局局長很大權的 你管的所有紀律部隊如果不是為何入境處每個做的都是閒運的你看到的由葉劉淑儀開始接著李兆光接著就是湯顯明湯顯明未做過入境處做海關關長做海關未做過入境處那個入境處那個碟的白韻綠白韻綠現在那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三個入境處處長都是要做保安局局長的計算葉劉淑儀四個 為何當年立法會要有一個港英年代有一個特權調查委員會調查那個梁炳彥就是因為入境處掌握了全香港最機密的資料這個很不簡單哪些入到哪些人不會經他知道誰給沙粒星你誰給你都是他作主的大哥所以你不是等於這件事其實葉劉淑儀就算在公務員 架構裏面我未做的司長但我做保安局局長又是打過都是打過但接著我直選我有政黨我還去史丹福讀民主 最重要是我沒有料給你爆然後周圍打電話告訴人家梁振英是壞人他做特首會害人的他是這樣的意思當他說梁振英做特首會害人我做就不會害人給了票我所以你的問題就是現在梁振英的地位是很多人夾著的位置現在最大的勁敵跑出了暫時 排面跑出的是好像是胡蘇仔但其實是葉劉葉劉還有一件事他習慣的不只是胡蘇仔他這麼多年習慣了不停想北京督人背脊當年他不停想北京督人背脊他跟上一次的五師十四個好像都說到最後是關鍵一票棄權是對冧的所以現在為什麼警權做大呢其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葉劉淑儀 所以梁振英沒辦法梁振英做事比葉劉更絕梁振英不是善男信女他做事比葉劉更絕他一定比葉劉更絕所以現在就去支持警察接著他就你看到他選舉的時候劉夢雄成樣都是黑金政治有一件事梁振英有葉劉暫時沒有的表面上就是黨員地下黨員 還有寫一段力你昨天出到寫一段力這件事葉劉是應該沒有的如果葉劉做不怕我拘捕你你明白嗎現在如果你這樣的Q仔分析這個Q仔分析他現在也找黑的出來對黃戲你出黃我出黑不簡單所以現在香港人亂的我做了十幾年由八九四年做評論 做到現在是沒事的現在這麼沮喪如果不是真的因為現在真的隨時有機會暴動我們自己我和你都是很多人我們自己有本事可以移民的其實不要出不了聲叫人走因為人家會說很多窮人不能走香港很慘的每個人有資格移民的但不怕的如果那天有大亂你可以申請做難民的一起做船民都沒什麼用沒辦法 做船民不如租定船還有說新加坡一定歡迎你香港人移民所以不用擔心香港近我們當然不希望人走但現在還有一個D100在這裡但問題就是現在來說普通的市民真的很慘所以我們就揭硬很多市民真的很慘你放在這裡其實梁振英對他來說很危險梁振英對他來說還有兩次下區活動就是九龍一次就是香港應該怎樣做呢 我一條計劃我覺得那些要倒轉做如果你又再譬如社民連、民力量可能有示威他又準備又再重演這個玩法其實應該杯葛他從頭到尾覺得應該杯葛還有下一次立法會選舉如果我們沒有真普選根本就不去選玩玩他玩了就沒得玩他玩了就變成完全一言堂變成他沒有對手 第二個報道裏面將文匯有時候應該到夠這是非常荒謬的警方其實有些聽眾說我沒錢移民我很想離開香港其實真的可以考慮一下新加坡新加坡起碼怎樣衰法都不會衰到像現在香港那樣就算新加坡政府打壓反對派 用法律的行動多一點現在有些人喜歡 抽我後腳的,曾蔭權,你想曾蔭權做特首的時候,不能我不想說,一說了對他沒有益,他有沒有推23條,他有沒有推國民教育,他不會好像梁振英,曾蔭權都,他真的成立微博出巡,但他那些私人活動,還有說一些,他不會推23條,他不會推國民教育,他不會被黑社會助長黑社會的嫌,你看到的。 還有開放大氣電波,本來電視牌都發了,梁振英喝著不給發,所以有時說曾蔭權,我覺得有點不公道,你看回頭,你就知道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他不做的事,他有沒有做什麼,最重要是他沒有做什麼,你明白嗎? 你現在就禮賓樂壞,都說他現在有蠶食香港核心價值,阿通,很多人有賺你,我現在幫你多謝人,我對你多好,多謝你,通常賺你的人是罵我,我都幫你多謝他,多謝,我都是薄你,他們關心D100,黑薄你,真是,我都要檢討一下你的人工,這麼黑薄你,真是要減一點,不是啊,還不減,我的工作量,公司最高人工那個,你不知道,你真的不要說反話,拿張電視出來看看,好了,我交通消息預報,真是被你激死,不謝謝。 D100,港真話,彭公儀,浩蓮敏,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的People,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33分,這分鐘繼續又說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提醒大家,大佬山公路向九龍方向,近這個浸會大學國際學院,中快線有宗交通意外,龍尾在後面的沙田醫院,塞緊車各位,忍讓多一陣,麻煩。好了,看回港島區這邊告示打到過去,龍尾沒什麼變,繼續灣仔運動場,另外通區走廊落回洪水加上落中環,去到海景大廈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 仍然車多管道口,不過暫時無需要間封置。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去到上環消防局那邊。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另外嘉士居道過海就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到果欄,至於嘉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車多的。 新界區其實做到暫時就未有特別報告,看到那隻689,去到天水圍那些片段,拍到一群撐的排隊黨人士,個個戴口罩,兇神惡煞,還以為當年賣樓那些什麼,手套擋,飲管擋,都在那裡,大哥,如果行得正,站得正,用不用那麼鬼鼠戴口罩呢,這些什麼人,大家真的心裡有數,沒辦法的,他是主人鬼鼠,做什麼好? 地地日光日白,要行後門入那些那麼壞的,曱甴老鼠都行前門,真的好心他。現時天氣啊, 温度是攝氏29度,相對濕度10%,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跌回,10至40%,剛才是5至45%,現在就10至40%,屬於輕微至中等,路邊監測站40至70%,屬於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區今天天氣差,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天氣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最高一兩度,吹和緩的東風。 展望未來兩三天,有狂風驟雨,風勢增強,各位出門口要留意。好了,駕駛車,各位也要謹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respect the truth. 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好廉民,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 大声台D100,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上任一年来,离过元朗包括天水围10多次, 应该说是微服出巡10多次。 失驚無神,我說要去元朗魚塘跟太太賣魚, 跟太太來元朗吃咖喱,來元朗去粥粉麵飯店吃飯, 帶女兒來圖書館。 我們的警隊他們執法維護治安維持社會秩序他們的態度是持平的是中立的是不偏不倚的還有依法辦事的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漢黎則粉 李光耀评梁振英自由撰稿人蒙启明关于梁振英英国的铁娘子戴卓尔夫人曾经在香港回归前夕就讲过他是冷漠说话不多好像很能干有机会做特首正是梁振英做到特首的基本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中共党员登龙之路的旁身三宝李光耀至今仍然未公开评说过香港特首梁振英不过李光耀论领导人的角色用来对照梁振英都有几分似不点名批判根据去问李光耀一书的作者去整理爬梳领导人的角色至少有五个面向一领导人的能力二领导人的职责三领导人的工作四领导人的愿景五领导人的考验根据李光耀的讲法领导人是必须有能力计划为未来筹谋坚守路线而梁振英有的是无能计划择善固执李光耀讲领导人的职责是灌输信心给人民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强更加指出作为领导人的工作就是要鼓舞和激励而非分享你的忧虑思想如果你这样做就会使人民士气涣散很明显梁振英就反其道而行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反面教材至于领导人的愿景李光耀就是这样讲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向人民描绘未来前景然后将前景化为政策而且必须说服人民这些政策是值得支持最后更加要激励人民协助领导人实行这些政策而梁振英在这一方面的得分恐怕就是零了 早晨早晨9:42大家听的是大声台风波的茶杯今天我的拍档是黎则粉 Q 爷讲回这个梁振英呢他那种理据呢是匪夷所思的即是你要报差馆、哦、如果报差馆立不到案呢你就要道歉哇如果你法庭要法那就不停要司法部出来道歉、 就 是、你一年告那么多人当然香港呢都被人耻笑了香港那个刑事检控的成功率是九成的、去到九成的知不知吓死人的会但是都要同一成人道歉的 啊、但去年廉署呢根据资料呢报案是4000多宗但是、真正成功检控只有几百宗而已那应该要报这个是不是应该要向4000多人这个道歉 就是那你那是什么理论这些就是那种迂腐啊封建啊第一就 不是歪理来的、 我微服出巡君临天下跟着你报案呢就等于以前的大老爷啊、未见官先打30大板嘛，嗱呢句大家都识噶啦。你击鼓鸣冤啊，你知唔知你睇嗰啲包公啊，睇嗰啲戏，系得包公咧，啲人够胆去击鼓鸣冤噶嘛？其他嗰啲分官咧，你击鼓鸣冤度瞓紧晏觉，而含含着翻条官服走出嚟升堂，点解话未见官先打30大板，打完先讲噶嘛？ 曹省大老爷， 喂，而家梁振英就想做呢样嘢啊嘛，啊咁而家。林奋强将振远倒翻转头，系咪应该向我哋道歉？喂，你而家将振远仲系代罪之身嘅，但系呢样嘢我哋都唔兴。我最兴一样嘢咧，就系呢个陈茂波。嗱，今日有啲专家出嚟咧， 啊，今日明报又 明报做咗，做揾咗四个专家，揾咗三个专家出嚟，一个法律专家，啊，大律师，啊，法律界嘅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一个本身是会计师亦都是会计界的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梁继昌本身又是律师来的还有理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钟建华喂他们三个都认为这个陈茂波他拥有的农地呢 突然之間趙榮廣車之後陳茂波就靜了很多了不記得了陳茂波的事情不記得了傳媒的焦點去了第二個地方很盡量想將陳茂波的事情挖出來還做得挺好的其實提出一個新的論點 他主要做了四點出來的他就說這篇特稿來的三個專家四大質疑陳茂波變四大質疑他就說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捲入東北屯地的風波三個星期以來陳茂波一直堅持說這個古洞北的農地是他老婆和他外家所擁有的他自己從未擁有於是乎明報翻譯了大量文件 就將陳茂波和他老婆涉及這麼複雜的公司架構做了一個圖再交給會計師律師學者分析結果發現陳茂波沒有擁有農地的自辯他說他沒有擁有農地其實有四大疑點其實整個風眼都是圍繞著一間英屬處女群島公司第一個疑點是什麼呢 持有古洞北農地的國萬公司成立的時候有三個股東 包括兩間離岸公司 一間叫Excellent Assets 一間叫Orient Express 陳茂波的舅仔許家倫 而這個EA正正就是農地的大股東 即是有三個股東 一個就是兩間離岸公司 一間叫簡稱EA 一間OE 陳茂波的老婆和舅仔還有一個他不肯公佈另外一個股東就是他舅仔破產的舅仔 而EA就是這幅農地的大股東 國萬董事有三個分別就是陳茂波幾乎全資擁有的即是差不多全資擁有 一個叫康城顧問 Paul & Associates 即是他自己的公司 陳茂波老婆許步明 和他的弟弟許家倫 倘若許步明代表OE出任董事 許家倫代表自己陳茂波的康城顧問 大有可能是代表EA 第二陳茂波強調國萬拿著農地是由許步明和外家所持有 但是許步明早已是國萬的董事 如果EA由陳茂波 即是他老婆的外家控制的話 身為女兒的許步明 大可兼任EA的代表董事 為什麼又要女婿的康城顧問做外家的代表呢許步明反而代表自己呢這是一個疑問來的多此一舉證明其實可能這個根本就是陳茂波代表第二個就可能陳茂波或者是代理人來的第三農地大股東退出陳茂波公司同日辭董事 國萬即是拿著農地的關公司大股東EA在2011年4月15日退股 同日康城顧問即是陳茂波的顧問公司也辭任董事 反映陳茂波和EA可能有很密切的關係 第四EA和OE在1966年曾經和蕭妙之 一起成立了一間叫姚星康海洋公司姚星成立的初時 陳茂波曾經用自己的名字出任董事 但到97年10月 EA退股 不再拿著耀星陳茂波亦同月辭任董事軌跡和國萬相似 再次突出陳茂波和EA的密切關係 即是他和這間EA很大機會EA就是今天的代表他你明白嗎是共同進退的即是有四大疑點證明陳茂波是這幅農地的 控制人或者代理人 但有個問題,我都不說這件事了 陳茂波現在被警方立案調查 被ICAC立案調查 已經立了案了但如果根據昨天這個民主黨的高層說他下了口供高層是不是遲了要道歉 根據張振英和民不權的案件，以權謀私公職人員行為不當，根據現在梁振英鬼鬼祟祟推出的申報制度，他全部都中了。你一個被ICC調查的局長，立案的，你第一件事應該辭職，我上個星期給你一篇文章，你不能不辭職，要不就告。 你不管得，你是代罪之身，涉嫌人物，你被人查，怎麼可以做局長？怎麼可以符合他自己的所謂威德定威，白個白白，標準。第一，你根據昨天梁振英的邏輯，這個陳茂波就是說，現在被你迫害，你政治迫害他，就等於舉報他，立案你政治迫害他，利用這個廉署做政治工具打壓，明白嗎？即是叫廉潔收手，對，就是叫廉潔收手，等於我說話通，我都被你聽眾罵，你老闆來的，你不可以這樣說話，你梁振英管ICAC的，你又叫ICAC不要做政治工具，即是你叫他不要打壓我的局長，尤其是不要打壓張振遠和陳茂波，還有劉夢熊的事，麻煩你。 你不要再查我的事，你政治工具，因為你用你辱我嘛，政治工具，你聽聽他怎麼說，有人道歉，有些人這樣，從來未聽過一件事，報警官的人要道歉的，如果有人報警我，如果有人蓄意報警我，就妨礙司法公正，拉 得，拉他咯，過會，為什麼道歉，你都說了不手軟的了，為什麼不叫警方去拉人。林奮強先生當日 他發了一個聲明，他說個別人士和傳媒對我作出不少有違事實的指控，以圖進行公審，他的家人亦都被滋擾，承受不少精神壓力，因此他辭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職務。第二天，有一張報紙，他的標題這樣寫的，他說林奮強辭職，梁班子又倒一個。這種標題不單止有違事實， 不单止对林奋强对政府不公道，是反智的。在廉署用了9个月查明这件事之后，没有人，包括他举报的人，包括起控的政党，私下或者公开向林奋强讲过一句半句抱歉的说话。接着我想讲讲举报张振远的事。有报道说，张振远作为事件局主席期间，曾经用低息向地产商借款，因此又有政党又有人去廉政公署举报，廉政公署查明又是没有实据，但是举报的人亦都没有向张振远私下或者公开讲一句半句抱歉的说话。梁振英，我们真的很抱歉，因为我代表香港市民抱歉。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受你气，因为有选举选都去，因为你说麦齐光，他说有张报纸说他的班散是不尽不实，你很简单，麦齐光现在要坐牢，他可能就当麦齐光不是他的班子，麦齐光是林郑，张振远辞职，林奋强也辞职，还有麦林，接着莫宜端， 莫宜端，然後到何建中，很多人以為何建中辭職才是，其實是莫宜端辭職才是。 接著就陳茂波，陳茂波現在就成隨時要下台了， 死不肯辭職，現在不會辭職，死都不肯辭職， 還有這個吳克儉，還有這個黃錦昇，你還說不是林，有什麼不林，什麼都倒閉了，有沒有試過一個政府上台一年，一二三四五五個， 五件已經倒閉了， 五個政治任命的官員辭職，從來沒試過的，任何政府如果這樣發生都要反對黨一定動議不信任投票的，隨時要大選的，但哥跟著還有三件危乎，你自己又危乎，你要人跟你道歉，我都不知道我要跟他道歉什麼。他們道歉的意思就是你這班人經常隨便巴閉，就搞到他這骨牌想不到一個人想一個，你全部都要道歉，有一些還說沒有錢怎麼移民，我就提議過大家可 去到新加坡很多對新移民很多照顧，如果給你移民很多照顧。另外，如果你是香港出生的，你拿著一本英國海外公民護照，在英國就沒用的，但在歐盟國家就很有用的。代表了疫情其他護照一樣，他當了你英國護照。 所以大家就去排隊拿回BNO， 但如果你回歸之後才拿就拿得到，不是我有，我有本舊，我知道你以前拿開就拿，不是我好像也有的，香港出生拿得的，香港出生你香港出生已經是英國海外公民，不是回歸之後就不行，都可以的，你快點拿，不然你有家人護照，我有BNO還沒續，你快點續，BNO好像是10年，歐洲有用的，不是開玩笑的，我就沒了家人護照，護照的，沒的了，我就 所以我現在要移民，我也有投申請過，但問題是現在我抱著這100沒得走，真是難聽說我也想走，不是開玩笑的，你不可能在一個地方生活的，你在一個這樣的人做特首，就整天在那裡，當一個官員，當你執政的時候，你是需要接受傳媒的監察的，你怎麼可以整天埋怨傳媒呢？ 不是，現在不只是埋怨傳媒，連市民表達不滿都埋怨，因為市民不對，你就是你那群經常吵冤巴閉，搞到我跟馬阿撇，我的官員跟馬阿撇，你不如還不道歉，所以要找警方來抓你，拘捕就好了，全部拘捕，很快的，遲早，現在就不是用警察來幫你打靶，現在就找黑幫來幫你打靶，他就負責來打你。 即是他非法突完你之後，如果你還拖你大件事，現在還有一件事，現在我們對警察沒有信任，因為你選擇性執法，很簡單的，你說林老師說粗口，同時放一段影片片，叫沙展打完沙展還叫他吃屎，那件事你現在又不去查，為什麼梁振英不責令警方不要再容忍了，就拘捕這傢伙。 那件事不是對警察前線警員沒用，還嚴重，你應該拘捕那個人，危害警員的人身安全，你要拘捕他，接著還要兇他，你聰明，你醒，你趕我們，即是告訴你他有後台，那些人又不去理，接著警察說跌了，說被人搶槍，又不理，那你就看到你現在的執法是有個偏私在，還有昨天的做法裏面，公開指令 林克儉就去做報告調查這件事，只是動成政府機器裏面去迫害一個教師，對付一個女流之輩，你現在逼到他，校長可能保他不了，保不了，要炒魷魚，這樣搞法，你明白嗎？他不要逼死教師，我告訴你，好像當年羅范超芬那樣說，跳樓就行了，那兩個，如果我不對就好多人跳樓了，喂， 這個梁振英告訴你這樣走出來針對一個教師是完全不應該的，你明白嗎？你是一個特首，何況教師基本上是沒有犯法，如果是犯法，拘捕他，有人去報告警察，說阻差辦公，拘捕他，不會因為說粗口而犯法，沒有這條法例，不是說阻差辦公，他告他。 你認為這個教師本身第一個道歉，第二我們不要理會他是休班的，如果你接受這個休班警員出席那天那個，但我想問一下你，根據常識通常說阻差辦公是警察用這條罪名來告你的，為什麼警察自己不告呢，要等人家去報警說你阻差辦公，我不是很明白，現在就是有人覺得你警察不告我告，還有你現在最好了，如果將來拘捕這個教師 他變成不是警察主動，他可以說有市民，現在特首出聲了，看不過眼，本來我們就用酌情權的，他的解釋就會，我們本來打算不拘捕他的，但是現在就是引起社會公憤，不拘捕你，特首出聲，我就不需要用酌情權，拘捕幹什麼？<笑> 所以現在這個林老師就去另一個地方，沒有人敢出聲，我懷疑我經常回到香港一入境處就被人踏回去，最多只是請外協助調查，但怎樣踏別人呢，這有什麼大的罪行，還有現在是屈他，早兩天就弄了一個新的片，我們要聽新聞了，回來再說。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10點06分，這分鐘繼續又說通亞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港島告示打道過，依然枕著灣仔文龍場那邊。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龍尾短一點，排回維園落橋位。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只是去到馬會大樓落灣仔，不錯的，這分鐘回復暢順。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方向，這邊車龍依然有些，去到上環消防局。 公主道過海，愛民村，另外家事居道過海，就女童軍總會。到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回油麻地停車場那邊。至於家事居道向油麻地，上橋位車多的。新界區騎士隧道暫時未有特別報告。你那班官員真是壞，做得不當，市民向你反映一下，說你們不對，向政府部門投訴或者舉報，你們清白，你們的市民又不跟我們道歉。你們真是有病，真是，喂，警方那天是這樣屈人的後生仔搶槍。好了，事後就說誤會，你有沒有出來走過道歉，你那些警務處長、保安局，你的狗有沒有公開道歉，你不要玩，這些人壞得這麼交關，全世界首長都是的，只有平息市民的怨氣，分開兩班人去分析這樣說，你又不是的，在搞分化，搞搞陣，火上加油。 這真是衰到貼地，大班哥，沒什麼跟進。有人說好，移民，我認為我行為不檢，為什麼叫人要你道歉，要我道歉，要我再三解釋清楚，很簡單，搞笑而已，我們D100講真話，行公義號連環，是不是要講真話？ 如果今天不是背著D100，我是會選擇移民的，因為到我這個年紀，我還有什麼可為的，你也看不過眼，尤其是我們看不過眼的人，為什麼要身為自己不開心的地方，就是看個人的選擇，個人的本事。有些人可以留在這裡，沒得走的，我們一定要留在這裡，留在這裡的人就要自求多福，我們要想想怎樣對抗這個不公義的政府。 要多點出來站出來，多點發聲，打電話來，一八三一一三八，你想說什麼？你想說什麼？你想說一八七二什麼？一三八八一？那當然不是啦，一八三八，你掛著下去DBC做嗎？DBC多少啊？我不知道，真的忘記了，哪裡記得？ DBC是多少號啊？現在很多人上去DBC見工，是嗎？DBC請了100人，為什麼？你想不想下去做交通？不，我很喜歡這100，多很多錢，陳哥叫人買咖啡，不知道有沒有人罵我，早上沒有應該是，我只是叫你晚上陪他吃這個，吃煙，這麼豐富，多謝啦，還要吃煙，背著骨落，吃煙，騎樓吃煙。 對不對，我不吃煙的，請了100人，為什麼這麼多人走，經常叫周庸去那裡做，我說文宣，好像內部已經是公佈，所以我不是叫人移民，我是叫人考慮，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積極，一種是消極，積極的就在這裡對抗，明天會更好，消極的就自求多福，你認為這個地方 已經不是我們視香港視我家，我們視這個地方安居樂業的地方，移民都可以海外華僑支持香港，當年孫中山要靠海外華僑支持，你看看我們，你看看我們，現在D100都有很多海外華僑支持，你看看在雪梨的，施華一樣可以發揮到作用。 不是消極和積極是個人的生活的選擇，我們說真話，我們要說我的看法，我是有這樣的看法，怎麼可以不說呢？阿通哥，不用客氣，阿通哥，我不想移民，我不想，不過那天 那天D100開放日很多聽眾有一個除了日本的聽眾來還有給我們，另外還有兩公婆和一家人瑞士來的，有很多美國回來的，加拿大也有，他都說看見現在香港很心急，真的很心痛，他都說努力叫我們大家沒辦法了，多謝他們了，阿通這裡有三個人，龍中青在這裡，你就是青 你就還有街頭代表了街頭智慧，做個古惑仔當個警察，我問你什麼叫微服出巡？微服出巡，這些當然是很低調的，簡直是保鏢什麼都不用了，皇帝侍衛可能保鏢離遠很遠幾條街這樣監視著他，微服出巡，如曲我們小時候聽的，有龍氣，乾隆皇下江南 民間溝女都不認自己皇帝，出巡都沒有人會知道他是皇帝，通常跟高調微服出巡，通常跟班當是皇帶，讓人認識他，他才是皇帝，我不是，皇帶就扮跟班，那些什麼示威、整天幾條街連網著，他就當然說阿通才是大班，他就是阿通，不是啊，現在菲律賓有了，以前台灣有一個時期，應該是早十年前 標心標了很重要的，請過好像你這樣的人做司機，就讓你坐後面，老闆駕駛，標心標你，現在菲律賓已經是這樣，因為太多這些，那次習近平坐的士，習近平的國家主席，他都不敢說自己微服出巡，一個小小特區的行政長官，竟然夠膽說給人聽過微服出巡，這是什麼人來的？狗來的，不是我，渣 狗來的，不要理他了，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進，說狗啊我呢，說清楚大哥，我免得給人拉，如果問我拿錄音帶我不會交出來的，因為我說死了，那個叫阿通，不用怕，六八九是隻狗，不是人啊，梁振英，說到尾了，你是沒有說通了，六八九，你其實沒有說通，即是六十八個狗字，自己微服出巡，自己去街市不斷吠，駕駛車各位請跟進，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讲真话 ，We speak the truth。D100，行公义 ，We promote justice。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讲真话，行公义，Holy man。大声台 D100， 还声于民。 D100讲真话，行公义，浩怜悯。 新的组合，新的节目内容， 务求精益求精，为全世界的华人服务。 大声台节目再进一步， 坚持越做越好。 星期一至五，清晨6点半到8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天地。 上午8点到10点半， 风波旅的茶杯， 郑经汉、林毓华。 上午10点半到下午1点， 开心快活人，超强爆笑， 百里无一害组合，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梁家权。 下午1点到3点， 怪兽直播室， 主持游清源、陈淑庄， 阿通、刘南光。 下午3点到4点， 全新消费情报文化监察节目，邓景辉、邝永宣主持，孙义成。 下午4点到5点， 喂，喂食喂埋喂啦喂，喂食麻辣show， 梁家权、刘南光。 下午5点到晚上8点， 十级自由风，郑家富、吴志森、邝永宣。 晚上8点到10点， 全港最爆文化沙龙，卢汉系列，刘西良、周博贤、探长黎则粉、林记、周晴、宇文。 晚上10点到11点， D100心灵鸡汤， 李锦鸿、人间感言。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霎时冲动，颜联舞。 凌晨1点到清晨6点半， 颜联舞， iPod Music Choice， 停不了的金曲。 大声台节目再进一步， 坚持越做越好。 怪兽直播室， 他是不是去骨場找他做代言好？為什麼站在中間，我們是正，那間是邪的。 哪有人幫襯啊你真是傻的那一家是正的那一家是邪的就是family一家大小就來這家邪君就那一家果然一代宗師屈場兩個字一正一邪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怪獸直播室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上任一年来来过元朗包括天水围十几次应该说是微服出巡十几次失惊无神我说要去元朗鱼塘和太太卖鱼和太太来元朗吃咖喱来元朗去粥粉面饭铺吃饭带个女儿来图书馆 我们的警队他们执法维护治安维持社会秩序他们的态度是持平的是中立的是不偏不倚的还是依法办事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兼汉 黎則粉大地在我腳下國計掌於手中我告訴大家我上任一年來來過元朗包括天水圍十幾次應該說是微服出巡十幾次我們不能夠讓社會上少數的人 利用、濫用我們警隊執法的時候的隱揚態度來藉著民眾集會的場合向警察宣洩他們個人的不滿打個統一清霸誰人戰績高過孤家高高在上諸君看罷我們一定要繼續維護 警队的权威和尊严警队一会一如既往不偏不倚依法办事朕之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步我身边的警察最清楚失惊无神我说要去元朗鱼塘和太太卖鱼和太太来元朗吃咖喱来元朗去粥粉面饭铺吃饭 带个女儿来图书馆梁班子又赌一个这种标题不单止有违事实不单止对林奋强对政府不公道是反智的 一些集会场合有人故意在警察耳边大声吹哨子有人咬警察有人在警察面前做不文的手势有人向警察用粗言秽语来辱骂这些是大家有眼看到的亦都可以看到警察的隐扬大家亦都可以比较香港警察在处理群众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忍让态度和西方一些民主国家警察在处理同样事件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手法早晨早晨十点十九分这个梁振英失惊无神 失驚無神呢其實失驚無神是做一件事即是不對的其實是去檢查別人譬如大斌失驚無神走進播音室看你那班有沒有蛇王什麼叫失驚無神還有是鬼鼠的讓你沒得預備還有是鬼鼠失驚無神就去看看有沒有貓做事因為特首怎麼失驚無神就吃咖喱他只是有空的時候 有空的時候才吃咖喱有空的時候才陪老婆去買魚 你行不行陪你老婆去買魚? 我老婆不用我陪她自己有點有退休不是有現役的警員當然不方便打電話來她就打電話來說她不on air了不過叫我們告訴大家在她們的私人Facebook、WhatsApp收到很多呼籲由她們的組織發出的 就叫他們like、幫港出聲和周庸的Facebook 所以大家可以上周庸的Facebook看看究竟是否多很多like 他拉他而已他不可以出席他拉他而已但當日旺角為什麼那麼多警察人去呢就是因為很多WhatsApp叫他們去 公開做已經是半公開的人都知道所以現在香港地究竟還是否我們心目中的樂土安居樂業的地方香港是我家其實大家都要想想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喜歡留在香港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有法治有人權有自由其實最大這麼多人向往的都是自由但我跟年輕人在一起我經常問年輕人在美國、加拿大、英國讀書 你回香港做什麼呢你這班人又不看新聞什麼都不理就你問我我從一個老人家去看神昏什麼神昏霧什麼神昏霧什麼你想說什麼神昏霧島有四字詞神昏霧霧醒很沮喪很頹廢很頹廢 這些是什麼神昏什麼有沒有醉生夢死醉生夢死但我問你你喜歡香港什麼呢其實他們都是一樣的香港有發展的機會香港很方便還有香港始終都是不受到歧視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們說自由當他們說發現有一天他們的自由受到剝削他們沒有自由的時候就雞飛狗走了這班人但現在你做普通香港人其實很害怕為什麼 你最怕是警察不執法突然間你都金毛掌握來撿你兩錘你跟警察投訴他當看不到你很害怕阿Q仔提這件事出來發人心醒為什麼呢你現在以為這個又是那句話了就是那個Martin的牧師說的現在你動那些搞事友而已你搞事友就動他我又不搞事的我又不是長毛我又不是人力我又不是什麼社民連 我又不是黃毓民信徒我又不聽D100的我們報紙都不看的那又糟糕了總之我不去搞事就行我不叫梁振英下台就行了現在還有一個不動的效果他不動的嘛但是遲早動到你的嘛問題就是當警察當你放縱了他這個警權的時候他就不會停行人止步的嘛還有一件事打給你想不到如果你是 昨天元朗那班金毛飛你跟著回去很威風的了很容多容易收靚的我現在我們有警察照不用怕打人沒事的那你多容易收靚的如果容許警察不依法辦事不是隨保安良不是沒有立場的時候他會進一步警權就會擴大到一天是完全失控的嘛 到時香港不像公安那樣大哥變回以前五六十年代即是真的賣爛仔賣鐵的人大了動你動你所以今日蘋果也好明報也好他們都覺得是時候蘋果就覺得現在應該今天看了報紙裡面是得黨報沒有大事報道這件事中央政府應該啟動Plan B叫梁振英下台 明報就認為梁振英現在搞的事情其實是在搞文革他現在在將社會分化他要分裂社會敵我矛盾階級矛盾他認為 他只有在亂世裏面才能維持政權，他想如果香港亂，中央政府就不敢動他，其實他就想搞亂香港。 今天《蘋果》的評論就講到特首B計劃啟動的時機。 梁振英落區騷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主政之後下基層時的輕居簡從，形成了反差，豈會有助他得分呢？ 對於特首B計劃，近期政壇中人 無論是退休高官還是現任高官，被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都不是說有沒有B計劃， 而是誰來接班。 如今政壇就默認有必要啟動B計劃， 可以說是觀察期已經結束。 問題在於啟動B計劃的時機。 上代薄熙來案塵埃落定， 上代18屆三中全會 通過經濟改革方案， 時間上還需要兩三個月。 可以說從目前的北大河會議去到10月、11月舉行的三中全會這個時間， 就是梁振英爭取北京領導人支持的最後階段。 令人擔心的是， 梁振英為了保特首之位， 會有什麼瘋狂舉動呢？ 梁振英宣稱要維護警隊， 廉政公署的中立權威， 但警隊、廉署已經疲於應對涉及梁家班的醜聞， 越來越頻繁地捲入政治風波， 受傷害的是市民利益和香港的核心價值。 梁振英藉以打動北京領導人的最後一張牌，就是反對佔領中環， 拖延政改諮詢， 刺激佔中聲浪， 加重北京對敵對勢力介入的擔憂。 如此低劣的戲碼還能夠上演多久呢？ 北京終會明白， 扭曲選舉制度去培植一個違背民意的傀儡特首， 只是會得不償失。 而明報的社評亦都講到， 梁振英反擊言論，圖火上添油撕裂社會。 梁振英昨天的政治大反擊重點有三樣。 1.不容許少數人濫用警隊的忍讓， 向警察宣泄個人不滿。 2.林奮強和張振遠事件狠批舉報人和傳媒。 3.林老師的粗言事件不能夠視而不見，置諸不理， 要求教育局局長交報告。 任何負責任的政治人物亦都要反求諸己， 避免自己的一言一行火上加油。 政府當局更加應以找事實、講道理的方式， 將觸發矛盾的社會事項逐一化解。 梁振英在警民關係如此緊張之際， 拋下這番政治宣言， 不單是無法修補社會的裂痕， 反而更加是加深了雙方的猜忌，令社會繼續撕裂，對誰都沒有好處。還有兩分鐘，喬仔，我想問你一件事，未復出巡。以前的皇帝為什麼未復出巡呢？就是因為一般來說皇帝就住在深宮裡面，他什麼都不知道， 要靠那些人傳給他， 這些臣子，這些諸侯啊， 日日寫貼紙給他，還有跟他招喉組開會，即是開早套會，我們現在叫做報告給他民情。所以他要微服出巡，他是打探民情，其實最重要是掩飾自己身份，不會被人知道他知道，就可以聽到人講真話，怎會好像梁振英開了行，你梁振英微服出巡就去吃咖喱，你等於 田龍還是誰，去了江南，就遇到馮姐，走去叫雞，不是溝女，我看過那些劇，那就有去那些煙花地。大哥，你說微服出巡是聽民意，你梁振英微服出巡，你當年他選舉的時候說的就真的，你當日說我拿了柏子寶兩張椅， 你拿著那張齊心椅說我最大武器，你何時做過？你應該去開居民大會，你應該坐在屋邨中間，未怕過。當年為什麼林鄭月娥說打得，你反對佔領這個地方就拆天井，我就下去聽你這幫人說。 梁振英真是說漏了一件事，元朗真的有很多馮姐。 很多人封他不知道有沒有說到這個問題就是你說微服出巡你不是去接觸市民你是高高在上你吃食咖喱你買魚你帶他女兒去圖書館你吃粥粉麵飯這個微服出巡這個微服賺食我們那個叫做有放假的那個梁家權就是馬拉松那個梁家權厲害你吃食東西真是離譜好了明天跟節目明天 再見